穿3，再下个月咧有机会去到3点尾，甚至去到4都唔出奇嘅。咁啊，呢个有利个金价去向上，可能喺翻1850蚊左右咯。 再同大家讲下美股最新嘅情况，道指系跌幅收窄咗，做紧34025点，系跌111点；而纳指系转升，升紧31点，做紧13981点。标普500指数跌紧2点，做4170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8755点，升133点，总成交金额系1545亿2000几万。恒指夜期升紧60点，做紧28797点。十只最活跃港股价收市价：中国燃气29蚊跌3.7，腾讯控股621蚊升12蚊，美团292蚊升9.8，长城汽车21.35跌3.1，中国平安86.2跌8.29毫，阿里巴巴221.4跌4毫。盈富基金29蚊升1毫，中国移动53.3升8.5毫，安踏体育135.6升4.3，小米集团26.45冇起跌。美元对其他货币嘅现价：港元7.76，日元108.1，瑞士法郎0.919，加元1.253，人民币6.491，英镑对美元1.384，欧元对美元1.201，澳元对美元0.772，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港金收报16580蚊，比上日收市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785.42美元，卖出价1785.94美元。港汇指数101.2跌0.1。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籍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亲爱的四位姐姐，你们好，我们已经有10个月没见面了， 期待疫情缓和之后能够尽快和你们亲身见面。 疫症万变，人情依然， 黄色的枫木林带给这个久受疫情困扰的城市希望和生气。 相信可看见就是我的座右铭，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战胜疫情。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早上9点，香港家书，人情不变。 每个礼拜 五个晚上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谭永辉。 张翠容形容自己是世界纪录者。在难民议题上，他认为作为世界公民，包括你和我，都可以在国际社会发声，产生影响力。 深夜1点半 ,FM 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我是真难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大家好关注变种病毒带来什么影响？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 佢个传播性高60-70%，引起社区爆发机会劲啲嘅。如果真系散咗出去嘅话，而家见到好多都系冇病征嘅。如果唔系你验，你根本上揾唔到佢出嚟。如果你俾佢入咗社区，佢根本上系未必有病征，但系佢仍然系有传播性。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土色 ，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家好，我哋今日又嚟到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哋嘅星期四晚嘅广东广西。咁今日喺直播室咧，我哋就有我黄宗宪医生啦，同埋我哋今日嘅嘉宾谢浩林 Henry， 你好。 你好，大家好。 咁我哋今日咧就讲一个比较特别啲嘅题目，就系跨性别人士嘅挑战，系啦。咁我记得2008年二月嘅时候咧，我哋都曾经做过一集咧，系即系请过一位跨性别人士上嚟嘅。咁佢叫做 Joanne 啦，系嘛？我谂阿 Henry 都认识佢啦。系啦，咁当时咧，其实阿 Joanne 咧系一位男跨女嘅跨性别人士嚟嘅。咁今日喺我哋嘅直播室咧，我哋呢位嘉宾咧就即系佢都系一位跨性别人士嚟嘅。咁佢亦都系香港跨性别平权协会嘅创办人同埋主席 Henry。或者我哋开始嘅时候，不如阿 Henry 你介绍一下，即系你自己先啦，等佢即系我哋嘅听众可以认识一下你。 大家好啊！咁我系 Henry 啦，咁我系一个九十后啦。咁头先黄医生都讲过，我系一个跨性别者啦。咁我就同之前嚟嗰个嘉宾Joanne 就有啲唔一样。咁佢系由男转变成女啦。咁我就系倒转嘅。咁我就本身出世嘅时候系女性，咁之后咧做咗性别转换之后咧就依家就系男性。咁 我谂大家可能即系就咁听我哋把声音咧，都认唔出即系阿 Henry 本身系一位女性嚟嘅。系嘛？因为即系其实我而家面对住 Henry 咧，我觉得佢比我更加男人咯，更加男性啊！佢个样 系好多人都话我好麻甩咯，因为本身即系大家依家睇唔到个样啦，可能，但系就因为即系其实我外表咧系冇人会觉得我系女人，同埋即系而且我毛发比较多，所以就。这个就是本身即是外表上是完全融入社会，但是我是有作为一个跨性别者，我亦有一啲法律嘅问题是我依家处理緊。 我记得我第一次见你嘅时候啦，其实即是我当时我都知道那个活动呢是会见一位跨性别人士嘅。咁但我就即是在场呢，不停咁搵呢都搵唔到。因为后来我就即系知道，哦，原来你就系啦，因为我系即系冇谂过，因为我记得我嗰日咧见到你，即系都系即系身体上啲，譬如啲手啊，我应该系夏天嚟嘅，因为你都有啲即系毛发啊，比我更加多啊，所以我就即系点谂都谂唔到咧，同埋因为你个装束系男性啊嘛。即系点谂都谂唔到，原来你系一位跨性别人士。即系其实我哋系好难从嗰个外表啊、样貌嗰度睇到咯。 呢个就系即系一般大众，即系可能系一个其中对跨性别者嘅一个一个点样讲 stereotype 一个 定型 黑板形象啦，即系觉得哦，我一眼就可以睇清你一定系所谓嘅即系不男不女嘅人，但系其实唔系啊，其实系即系有。好一部分的跨性别者即或者特别是跨男的族群里面，即是由女变男的族群里面，有很多好像我这样，即是外表是 100% 是男人的，但是呢即是完全外表上是没有分别，是跟一般人没有分别，但是那个问题在哪里呢？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在香港仍然那个政见都是仍然是仲寫住女性嘅，咁因為嗰個外表同埋嗰個證件嘅不一致咧，即係令到佢哋嗰個生活係造成極大嘅困擾。咁包括我在內都係咁樣嘅。 其實即係我頭先嚟嘅時候啦，咁即係未入嚟直播室，我就去咗一趟洗手間啦。咁我當時我都即係問阿 Henry 咧，啊你其實你需唔需要洗手間咧？咁同埋如果你去洗手間，其實你而家即係雖然你話個性別仍然係一位即係女性啦，即係喺個證件上，咁平時你去洗手間嗰個即係安排點樣㗎？ 因為喺即係香港個法律入面咧，即係我仲係女性啦。咁我係。即係如果我去男廁其實係會犯法，因為香港有法例係規定咗。跟住但係如果我去女廁咧，其實都係有相當嘅機會都係會犯法嘅。咁因為香港有呢、這個遊蕩罪啦，咁嗰個構成遊蕩罪咧，咁其實如果我行入女廁咧，即係我咁樣嘅外表嚇親其他人咧，咁已經係可以構成遊蕩噶啦。即系我喺香港咧，即係如果我喺公眾地方咧，我係男廁唔去得啦。女廁都唔去得，即系我系去唔到厕所噶， 咁我可以去殘次，但係即係如果去殘次，咁我試過咧去殘次啦。咁其實有好多時你都佢都會鎖咗嘅，或者係即係有人用緊，因為殘次嘅嗰個數目係一定係少過平時一般嘅男女次啦。咁我試過入去咧，跟住之後，然後我出嚟咧，就俾人鬧咯，話點解你要用殘次？即係你應該係健全人士，但係問題係即係我去唔到男女次，咁我可以點咧？咁咁呢個就係即係新研到其實係一個即係好基本嘅問題啦。咁跨性別者就日日遇到呢啲問題，咁即係我咁喺香港咁都係有遇到呢啲好多問題啦。咁我喺即係可能去銀行啊，人哋又覺得人哋其實一攞張身份證出嚟就有問題，人哋就會其實嗰張相啲名即係即係嗰張相係一樣嘅，但係佢一睇到你嗰個性別上面咧，個見到係女性咧，咁然後佢哋就。然后那个柜台的人就突然之间就很迷惑，然后他就突然就质疑你的那个人的真确性，然后就变成去银行又拿不到钱，就是租屋又很多时候都租不到，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呢，我就因为我又改不到身份证，因为香港改身份证那个条件就非常严厉，因为他是要首先以女跨男的跨性别者来讲呢，第一他要你摘除整个子宫，要你做晒所有的绝育手术，要你活摘咗整个器官。第二他要你所谓的重建阴茎，即是其实是重建不到，你是不可以无中生有的嘛。即是那个技术是怎样做的呢，一般来讲就是即是如果你是想做一条即是有返一可能咁上下长度的假阴茎啊，咁你就喺手度割一忽皮出嚟，然后剥落下面咁样，即系好似包住用肠包肠咁嘅方法，跟住剥落去咁样。咁个手术风险就非常之高啦，即系入侵性好高啦，同埋即系好复杂啦，那个技术都唔系好健全啦，所以有好多人都冇做到呢个手术嘅。咁冇做到，咁你又改唔到身份证，就变咗就好多麻烦啦。咁有好多麻烦，咁点样去解决咧？即系我就去咗揾律师咁样，跟住最尾咧就变咗就我就决定去做一个司法复核啦，向高等法院申请去叫法庭去审视下政府呢个规例系咪违反香港嘅人权法咁样。所以就即系。就令到我變咗一個即係可能喺跨性別族群入面，即係一個即係可能即係一個有比較代表性嘅人物， 比較多人認識你啦，係嘛？咁不過你頭先講起咧，你個身份證上面嗰、那個即係嗰個性別都係女啦，係嘛？咁但我記得頭先啱啱入嚟之前咧，你俾個本 passport 我睇嘅。 系 啦，咁、那个 passport 好似即系啲资料有啲唔同喎。 那个 passport 系因为嗰个 passport 咧就唔系香港嘅特区护照嚟嘅，系一个英国嘅护照嚟。咁因为本身即系我有英国嘅国籍啦，咁我应该要讲翻我嗰、那个由女跨男嗰个历史先。咁即系其实我本身就喺香港出世嘅，咁我由细到大咧就都喺香港长大啦，亦都喺香港读本地嘅学校啦。咁中学仲要读一间本地，即系嗰啲传统嘅女校，即系要着长衫， 着长衫嗰啲系嘛？ 长衫系，跟住之后就去到。17岁之后呢，咁我就离开咗香港啦，考完呢个会考之后，咁我就去咗英国度读书啦。咁就喺大概差唔多20岁嗰陣时，咁我就开始做呢个性别转换嘅程序啦。咁喺嗰陣时，咁我就喺英国改咗我嗰个护照。咁所以我喺英国嗰、那个更改性别嗰、那个嗰、那个要求呢，就係、是唔需要有任何手術嘅條件嘅，所以就我就好快咁喺英國過咗，咁喺英國生活其實都冇咩問題啊，即係喺嗰個性別證件上嘅性別，亦都同我平時嗰、那個自我認同係一樣嘅，咁係一路都冇問題，咁其實去到早幾年翻咗嚟香港做嘢嗰陣時，即係因為我係做完性別過渡。变咗做一个男性样，我先翻嚟噶嘛，就变咗喺香港突然之间换唔到身份证，就带嚟好多问题啦。 其实你话你20岁先开始呢个过程啦，咁系咪好耐之前已经即系有种咁嘅感觉？ 其实我由细到大都唔似女仔嘅，其实我由细到大都系咁样噶。好似你依家见到我咁，即系我细个就系即系都系短头发啊，中意着男仔衫啊，对所有一般女仔嘅玩意都感到非常之厌恶，即系由细到大都系即系翻学就会抗拒着校裙啦，跟住着借啲嘢就会着体育衫啊，然后去到中学嗰阵时咧，即系变本加厉啊，就即系 見到長衫就完全唔想著，跟住就點樣去即係有咁樣藉口唔著長衫咧？就係、是、去參加好多校隊，因為你幫校隊出賽啦。咁就可以同嗰啲訓導講啊，我今日要練習，所以我今日要著 track suit 翻學，所以我日日著 track suit 翻學。跟住之後就但係即係去到英國之後咧，即係因為去到青春期嘅末期啊。嗰、那個身體開始越嚟越女性化，同埋我去即係開始對人生嘅前景，即係會睇到，我會諗下，咁、哦、你之後想點咧？你想用一個乜嘢嘅身份去見即係去打工啊，去擴闊呢個世界，因為你去到嗰個年紀就差唔多係，即係你要出去，你要出去社交，或者可能你要出去識女朋友之類。即係我嗰陣時，我睇唔到自己會成為一個女人，同埋最關鍵嘅一樣嘢我係即係。嗰陣時中意個女仔啦，但係我係唔係想用一個女性嘅身份同佢一齊？即係我覺得我唔係同性戀，我覺得我係一個男性嘅身份想同佢戀愛。咁所以嗰陣時 即係個異性戀 係一個異性戀嚟嘅。所以嗰陣時咧就， 但係嗰陣時幾多歲啊？ 嗰陣時十到問二十差唔多啦。 哦， 係啊，同埋嗰陣時仲有即係我對自己女性化嘅身體有強烈嘅不安。嗰陣時我已經開始束胸，即係買一啲背心啦，隔離有魔術貼，前面有。一塊好硬嘅繃帶之類嘅，跟住之後就嗰陣時就開始束胸，但係即係一著咧就唔肯除，即係我係即係一著嗰陣時我就係意識到其實有啲嘢係即係有啲問題我係需要解決，而呢個解決嘅方法咧唔係即係唔係話著件束胸就係可以解決到，而係應該係一啲有關性別認同嘅一啲嘅一啲問題嚟，所以我就嗰陣時去英國嗰陣時，其實我都係做一啲好，我都係去公立醫院，但係因為佢有個性別認同診所咁樣嘅，即係香港其實都有呢個服務，咁我就叫醫生轉介我去嗰度，咁、那個醫生其實仲要同我講，佢同我講啊，其實我之前有個病人好似你咁噶，我。所以我知道要點樣將你轉介去嗰個專門嘅診所，所以佢好快就將我轉介咗過去。所以我就即喺英國做咗呢、這個荷爾蒙治療啦，做咗上身手術，咁就就之後就一路用荷爾蒙咁樣。 但其實即英國係完全唔需要做手術咧，都係可以更改個性別嘅係嘛？ 係啊，佢係唔需要做手術，亦都唔需要做任何嘅荷爾蒙嘅 intervention， 嗯， 咁嗰陣時我改護照咧，其實就係、是、即系我攞住張醫生紙，跟住嗰個醫生咧就總之就確定就哦呢、這個係我個病人，佢係一個跨性別人士，佢希望以後用男性嘅身份生活，跟住我攞住呢張信，跟住就我然後寄去嗰、那個做 passport 嗰個 office 度，跟住佢一個星期就俾咗個護照， 就改咗， 就係咁簡單。咁、其實英國呢個做法已經係唔算係最進步嘅，因為其實係你睇國際嗰啲專業嘅即係專門做跨性別健康嘅一啲協會組織，譬如WPATH 或者世衛咁樣，其實佢哋都係鼓。佢哋已經係提倡緊，其實係你做跨性別人士，如果佢係要做一啲證件轉換咧，其實係應該同嗰個醫療程序係脱鈎嘅，因為有跨性別嗰個族群咧，其實係好大嘅，佢唔係個個都想做荷爾蒙或者佢想做手術嘅，即係我想做手術，即係一般嚟講就係叫做變性啦，但係唔係個個跨性別人士都係想咁做，或者有啲跨性別人士甚至佢唔認為自己係屬於即係男或者女，佢覺得係自己可能係某程度上中間都有可能。 即係話其實佢哋可能連荷爾蒙治療都唔需要。 系有啲人系唔需要 的，即系总之有医生话咗俾你听啊，你系有一个咁嘅情况，咁你就可以去申请咯。 喺英国系咁样，但系有其他国家其实连医生嗰个证明都唔使嘅，即系譬如爱尔兰咁样，佢系采用一个叫乜嘢一个自我声明嘅制度，咁即系好似类似结婚咁样，你去宣誓咁样就得噶，即系你要可能俾几十俾十个欧元咁样，然后你去政府嗰度，然后就同佢讲签张表，咁样可能几页咁样填完你啲资料，跟住就交过去，然后佢。 佢批准咗，咁你就法律上你就係另外一個性別嘅。 嗯，我即係我自己係一位精神科醫生啦，咁亦都係一位性治療師啦。咁我平時咧都有即係日常嘅工作都見唔少一啲即係有一啲叫跨性別人士，佢哋上嚟做一啲評估啦。咁但係我自己印象中咧，我嘅工作裏邊咧比較多係男跨女，即係女跨男嗰啲咧就反而比較少啲嘅。 女跨男， 即系你系即系女跨男嗰啲系比较少啲嚟做评估，通常可能男跨女嗰啲好有啲可能真系想做手术啊咁样，咁亦都即系我唔知你即系了唔了解，其实喺呢个社会里边咧，即系咪？即係嗰個人數大概有幾多咧？ 因為我睇，因為你呢個現象咧，即係我之前就睇過，即係外國嗰啲例子，即係英國嗰啲診所嗰啲例子啦。即係係都係可能講緊前十幾二十年都係男跨女多過女跨男嘅，但係近年。即係佢係有 fluctuation 嘅，可能近期會有啲變，即係可能香港遲啲都會有變都未定。 嗯，好啦，或者我哋一陣間即係十一點鐘之後翻嚟，再同 Henry 繼續去探討一下依、這個即係跨性別喺香港嘅問題啦。咁我哋而家首先聽一首歌先，係阿彭玲嘅《囚鳥》。

不是黑黑的史密斯，而是铁匠啦。Lazy Susan 不是懒惰的苏珊，是餐台上面的转盘，令到每个在饭台旁边的人坐在自己的位置，不用起身转转个盘就可以夹到餸，相当方便，都可以说懒的。餐台转盘原本的英文不是叫 Lazy Susan， 而是 Dumb Waiter， 直译就是哑巴侍者啦。其一的讲法就是18世纪英国人已经有的了，亦都有人话同美国先贤杰弗逊总统甚至爱迪生有关，但系都冇证据。咁点解唔系 Lazy Mary 或者系 Lazy John？ 其中一个讲法就话转盘嘅发明咧，皆因一个叫做 Susan 嘅女仆比较懒，唔想喺上菜嘅时候咧总系绕住张台周围走，所以咧先至有人发明餐台转盘。另一个讲法就系、是、以前嗰啲女仆嘅名咧好多都叫 Susan， 但系呢两个讲法咧。都冇得考究啦。又有另一派嘅讲法就认为 ，Lazy Susan 其实系1917年一间美国公司谂出嚟嘅转盘商品嘅名，系广告行销手段嚟嘅。咁话佢哋生产嘅 Lazy Susan 咧，以难以想象嘅低人工，请一个世界上既好而且聪明嘅女仆。无论 Lazy Susan 源自边度，至少喺中国就有一段故事同防疫有关嘅。早喺1911年东北抗击鼠疫期间。有一个32岁的青年在当地提议用转盘，他是著名公共卫生防疫专家，中国第一个诺贝尔医学奖候选人伍连德。作为公共卫生专家，推广 Lazy Susan 和用公筷，这种在当年中国是前卫的做法。当年研究相信那次的肺鼠疫可以通过飞沫在人和人之间传播。中国人喜欢集体吃饭而不分餐，但是口水是传播途径来的，用筷子夹同一碟餸会引起交叉感染。伍连德就提出民众用餐台转盘，并且在上面放公筷公匙羹这样来拿送菜，变相采用西方分餐制减少传播，既解决一起吃的风险，又兼顾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依然一起热闹地夹餸。从此餐台转盘就在中国流行起来了。在新冠之下出去吃饭就限聚，不少人仍然会在家里聚餐，大家记紧尽量配合防疫，或者都用公筷，不要做 Lazy Citizen。蓝地球冯少宁撰稿。 色无限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色无限 由现在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欢迎大家翻嚟，今日系2021年4月22号星期四嘅广东广西。我哋今晚嘅题目系跨性别人士嘅挑战。咁喺直播室有我黄宗宪医生啦，同埋有我哋嘅嘉宾谢浩林 Henry。咁佢系一位跨性别人士，亦都系香港跨性别平权协会嘅创办人同埋主席。咁頭先喺11点钟之前咧，咁 Henry 都即係講咗佢自己嘅身份啦，佢係一位即係女跨男嘅跨性別人士啦。咁亦都咧都分享咗好多關於即係喺外國佢嗰、那個即係護照啦，即係同香港個身份證個性別都有啲唔同嘅。咁我就都想問 Henry 咧，其實你即係喺香港生活咗咁耐啦，即係又喺香港長大啦，雖然中間有段時間去咗英國讀書咁樣，咁你自己在香港，即是你有得比较，你在香港你觉得即是相对于英国来讲，你自己遇到那些困难是不是大一点，还有你觉得那个即是在生活里面会不会有一些歧视的出现呢？ 当然是有啦，因为我在香港嗰阵时即係我读本地嘅学校啦，咁即係都系一啲有宗教背景嘅学校啦，咁而且即係而且我 中學嗰陣時喺嗰、那個著長衫嘅女校入面咧，即係嗰個學校咧，同即係香港一啲最恐同嘅教會咧，有非常之緊密嘅聯繫。咁、啊，即係嗰陣時嗰個氛圍咧，即係縱使我嗰陣時係未知道自己係跨性別人士啊，亦都唔知道，因為嗰陣時係講緊二千幾年啊。即係完全係冇咩跨性別者嘅資訊，就算有咧，都係可能係好負面，話你係人妖啊，即係用獵奇嘅態度去睇跨性別人士咁樣嘅、 你幾多歲先知道自己係一個跨性別人士啊？ 十度問啦，即係去咗英國之後，喺香港係完全冇意識嘅， 即 係我 當年係冇乜呢啲資料。 冇嗰陣時喺女校咁即係女校其實有好多即係所謂嘅 tomboy 啦，咁啊即係。有啲同學咧，即係佢哋都係即係女同性戀者嚟嘅，即係佢哋係即係可能拍拖點嘅。但係即係我嗰陣時已經知道我唔係一個 tomboy， 即係縱使嗰啲老師就覺得佢哋好主觀地覺得，因為我短頭髮就覺得我係 tomboy。 嗯， 而嗰陣時就即係受咗唔少苦頭，即係因為即係其實係佢覺得，總之佢見到你短頭髮就將你等同係 tomboy， 然後就即係就會將你等同為壞學生噶咯喎，即係完全係冇原因喎，成件事係縱使我嗰陣時喺中學嗰陣時，即係我又幫學校打咁多校隊，攞咁多獎啦，即係讀書又唔係真係差啦，即係嗰啲老師都係會覺得你係壞學生噶喎，即係嗰陣時就會即係啲老師成日都會話：，你哋要做淑女啊，你哋言行舉止唔好咁粗魯啊，跟住然後就會即係特登督我出嚟講啊，然後即係嗰陣時打籃球咧，嗰、那個教練咧就真係好恐同嘅，佢直頭即係嗰陣時打籃球嗰陣時，佢就會同即係圍住我哋咁樣訓話啦，佢就話即係同性戀呢啲即係。佢見到即係對面學校嗰間嗰個教練咧，可能即係可能係所謂 TV 樣咁樣嘅，佢就話呢啲人你唔好學佢啊，然後就同我哋講，如果俾我發現你哋邊個搞同性戀，我就將你踢出隊咁樣。 但係依個教練佢係男定係女？ 男人嚟噶，係啊，佢依家仲教緊波噶，依家都幾出名噶。咁即係嗰陣時就即係意識唔到原來自己係即係，總之係覺得好壓抑咯。喺中學嘅時候，跟住就去到英國咧，就因為我去咗一個，即係我喺一個叫 Brighton 嘅城市度附近嘅城市嘅一個地方讀書。咁嗰個城市咧，就其實係英國最對同性戀最友善嘅一個城市嚟嘅。咁啊，完全就去到嗰度咧，就係即係180度嘅轉變。咁喺學校咧，就係、是。我記得即係我第一年嗰陣時咧，我一入去咧就有個同學講：你知唔知道呢度咧係全英國最 gay friendly 嘅城市嚟㗎？跟住我唔知喎。跟住然後有另外一個同學就問我：喂，你要唔要同我一齊去同志遊行啊？即係對佢哋嚟講就好似去 party 咁㗎咋，即係唔一定話你要 gay 先，即係你要 LGBT 先去參加呢個活動，即係完全係一個即係。合家歡嘅節目嚟，總之你喺條街度就即係對住嗰啲遊行嗰啲人揮手咁樣，即係大家一齊同樂咁樣咯。即係好似啲人睇住即係奧運全火炬差唔多咁嘅道理。 咁但係你即係你諗起讀完書啦，翻嚟香港啦，你有冇啲乜嘢困難？即係你會唔會覺得即係你生活喺呢個城市都係有啲壓抑或者點樣？ 因為我嗰陣時喺香港咧，其實真係我都比較精明嘅，即係因為我知道香港，因為喺英國嗰度咧就。因為佢本身已經有嗰、那個，即係你唔可以話，即係英國都有一啲好恐同嘅人嘅。咁當然，咁只不過喺即係可能喺學校，佢睇你唔順眼，佢唔可以對你做啲乜嘢。因為本身英國有嗰個反歧視法，就算佢唔中意你，佢都唔可以即係明目張膽咁話，哦，你咁樣係錯嘅同性戀。如果揾到你係邊個同性戀，就將你踢出隊。呢啲冇可能發生，因為如果佢做咗，佢好有嚴重嘅後果喺英國，即係佢可能會俾人炒嘅呢、這個老師。咁但係即係。我喺翻香港之前咧，咁我係即系我係嗰陣時係有一個job offer 先嚟翻香港嘅。而嗰個機構咧，其實係即係係香港嘅極少數之一，係有 LGBT 嘅一啲政策嘅。所以嗰陣時我翻嚟咧，即係縱使我知道香港係冇一啲法例去保障到我，至少我喺工作嘅環境上面咧，即係大家都知嘅，我都可以即係某程度上我可以安心嘅。所以我嗰陣時先翻嚟嘅啫。但係即係喺工作環境入面咧，即係我好幸運啦。咁我嘅上司係好支持 LGBT 啦，咁即係冇咩問題嘅工作上面，但係即係但係工作一踏出嗰個辦公室咧，就嗰啲問題就接踵而來啦，因為即係你喺香港。即係可能同外國係有啲唔同，因為香港係有身份證，即係有身份證制度。即係香港你做乜借本書都用身份證，你去可能探朋友，你入個大廈登記，你都要攞張身份證出嚟。所以即係如果我解決唔到身份證呢個問題咧，即係我 就冇可能喺香港正常生活。即係我呢、這個情況其實在香港的跨性別人士嚟講已經是比較幸運嘅。即係有一啲，即係我聽過一啲跨性別朋友咧，係即係好極端嘅。佢屋企人係可能覺得你咁跨性別狀況，佢哋係講極都唔明嘅。佢哋甚至覺得佢係撞咗邪，係有個跨性別者咧，係即係佢屋企人咧，就係、是、即係首先帶佢去做，去捉咗佢去大陸。去揾呢啲法師，佢覺得佢中咗邪，就揾啲法師同佢做一啲儀式啦，就嘗試幫佢趕鬼啦。即係佢係即係呢個跨性別者，其實佢係純粹想即係佢肯跟佢屋企人去做呢啲儀式咧，係純粹佢想覺得我做完之後證明俾屋企人睇，其實冇用嘅。但係佢屋企人咧做完之後咧發現冇用咧，就變本加厲喎。佢覺得佢變本加厲係點咧？佢就繼續問佢個女，即係呢個係男跨女人士啦。佢話：我帶你去睇醫生，我知道有個勁嘅，我帶你去睇，即係想嘗試將佢所謂咬直啊。跟住嗰陣時呢個跨性別人士咁，佢就退縮啊。即係佢覺得呢個我知道係唔 work 嘅，即係佢嗰陣時就唔接受啦，即係唔同屋企人反面啦。咁但係佢嗰陣時同屋企人一齊住啊，所以佢屋企人將佢趕咗出門口。系即系有一啲咁极端嘅，即系咁不幸嘅例子。有一啲咧就系、是、即系系完，即系做咗好，即系跨性别做咗性别转换好耐噶啦。嗰、那个外表咧系完完全全系同原生性别，即系佢系一个男跨女嘅跨性别者啦。然后佢即系做完性别转换咧，即系你外表就系睇落去就系一般女性，好似你依家睇我系一般男性系冇分别嘅。好多年喺屋企，然后屋企人咧即系咁多年嚟都唔化嘅。即系仲要叫佢啊！你系我个仔啊！有啲屋企人过咗身咧，即系嗰个讣告上面咧，仲话佢系长子点点点嘅，都有呢啲情况发生。咁啊，或者有啲跨性别者即系可能因为佢做性别转换啦，佢可能即系即系翻紧工嘅时候先做性别转换啦。跟住就一做性别转换咧，即系佢嗰阵时有个 case 就系有个跨性别者，即系女跨男嘅。咁啊，好似我咁啦，咁我佢一路翻工，跟住就佢就開始做 transition 啦。跟住佢之前可能好似一個 tomboy 樣咁樣嘅，佢嗰陣時咧就覺得，我嗰啲同事係勉強接受到嘅。佢嗰陣時就咁諗，跟住之後佢開始做啦，佢開始變聲啦，即係佢覺得佢嗰陣時自己就覺得其實我覺得我啲同事係接受唔到我去做呢一步。然後真係佢開始咗之後咧，冇幾耐開始變聲，個樣開始男性化嘅時候咧，佢公司咧就真係再炒咗。或者有啲跨性別人士，即係唔俾人炒啦，就可能俾人由前由對就一啲對客嘅位置調咗去後台，因為佢公司覺得佢我哋咁樣係好奇怪，俾客人唔好嘅印象，但其實係即係冇理由噶嘛，即係你去做性別轉換，你係一個跨性別者，唔會影響你嘅工作能力噶嘛，即係無端端就俾人調咗去一啲後台工作咁樣，即係都有好多呢啲事發生。 我自己記得咧，即係我以前喺醫院做嘅時候啦，都有時會需要見一啲跨性別人士，即係有啲可能係做評估啦，咁亦都有啲其實佢哋純粹因為情緒受困擾嚟揾我啦。咁我好記得咧，以前咧曾經試過咧，就有啲尷尬嘅情況，就係喺嗰啲即係跨性別人士嘅排版上面咧，咁咧就啲護士咧會大大隻字寫明咧，叫我哋唔可以稱呼。先生或者女士嘅，驚叫錯，即係驚稱呼錯咗咧，係會構成一個尷尬嘅情況。你有冇遇過呢啲？即係譬如個稱呼上啊， 有啊，因為我依家係即係因為我嗰個身份證上面仲係寫住女性啊嘛，即係成日都係即係去醫院就係一睇，咁我冇辦法，咁我都要去睇醫生噶，咁然后啲医生一见到成日都系咁啊，一入去跟住就你系乜嘢名对个名，佢对住你个字好男，之后一睇到，跟住然后就突然停咗，跟住然后佢就突然去拧头，那个医生就拧头问个姑娘，系咪错咗啊？我哋系咪要改翻？成日都发生呢啲情况，即系有一啲跨性别者对佢嚟讲咧，就系非常之困扰咯，即系好似你对住一个人咁，你不断咁嗌错佢个名，然后你唔改正，其实即系。是对某些人来讲是很难受的，即是觉得不被尊重的，其实是可以理解的这种心情。 同埋即係我亦都可以想象到一樣嘢，就係即係你哋譬如有呢、這個跨性別嘅一個情況啦。咁譬如有啲地方可能比較敏感啲，就係、是、如果你話要去到出去做運動嘅 啊，即係可能要去球場啊打波，咁要換衫啊咁樣，去更衣室啊嗰啲，咁其實都係好即係好大困難嘅喎，係咪？ 係啊，即係變咗有好多跨性別者，因為佢即係唔想避免呢啲情況，跟住佢哋就選擇唔做運動咯。即係試過，即係我識得有個trans man 啦，即係又係女跨男嘅人士啦。因為佢係即係對自己身體極度嘅厭惡，同埋佢唔想即係入到去廁所，即係無端端俾人鬧啊！你點解喺度出現啊？呢啲咁嘅尷尬情況出現，跟住佢就即係決定唔做運動咯。跟住就然後加埋可能長期著住束胸啊，即係變咗長期寒背咁樣，都有呢啲情況出現。 嗯，咁即係都好多唔同嘅困難，好多唔同嘅問題。 係啊，其實你即係因為你講到做運動，其實跨性別者好大嘅問題就係你去到一個叫做一個好經典嘅叫做 bathroom problem 啊。因為你去到呢啲空間咧，就突然之間好異源，然後佢啊，即係去，好似我咁，即係去男廁所又唔係，去女廁所又唔係，咁可以點咧？即係其實香港啲廁所，即係香港嗰個設計空間，真係好異源，即係唔係男就係女啊！其實你去到外國，即係你講可能去台灣啊，或者紐西蘭啊，或者即係法國呢啲地方咧，即係有好多中性廁所，根本係你。是边个都可以走入去，就即是对跨性别者来讲就是一个即是好即是一个好友善的政策啦。其实就都不是只是讲跨性别者，即是为什么厕所本身要分，为什么要分男厕女厕，即是你家的厕所都没有分男厕女厕，是不是？即是只要那个设计上那个密封性是做得好的，即是那个隐私度是高的，即是即系冇需要咁样做，因为佢本身嗰个公共即系厕所呢类嘅公共空间嘅设计咧，系一个历史嘅因由嚟。因为本身咧，即系讲紧好多百几年前咧，因为女性咧，佢哋系唔参与任何嘅公众生活噶，所以系即系公众地方系唔需要有女厕啊嘛。因为佢本身都屈晒喺屋企啊，即系照顾紧家庭，佢哋都唔被容许出嚟做嘢。即系其实即系因为佢哋出嚟做嘢，先我哋大家先开始所谓嘅要。保护佢哋嗰个叫 modesty 啊，即系要帮佢要令佢哋所谓嘅贞洁，所以就将男厕同女厕分开，即系或者我以前读女校其实都系同一个原理啊，即系觉得男人同女人系唔应该一齐受教育嘅，所以呢个系一个即系历史嘅问题嚟，某程度上。 我记得我第一次见 Henry 嘅时候咧，我哋一齐去间外资银行嗰度咧去做一个即系分享啦，关于跨性别人士嘅分享。咁我记得嗰度咧，我好深刻印象就係第一次見有啲洗手間咧，其實除咗男同女之外咧，佢有另一個標誌嘅，就係一個中性嘅標誌啊，係啦，即係佢又係著褲嘅，又係著裙嘅， 佢 unisex toilet 咯，即係即係其實就係一個廁所，即係可能入面可能有時 unisex toilet 有包埋即係家庭友善嘅一啲設施咁樣，所以就。 咁我哋係啦，我哋依家或者返嚟係啦，再繼續傾啦。咁我哋而家不如再聽首歌先啦，係費玉清嘅《新鴛鴦蝴蝶夢》。 像那东流水，离我远去不可留。今日乱我心，多烦忧。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明朝清风似飘流，由来只为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爱情两个字。好辛苦，是要问一个明白，还是要装作糊涂？知多知少难知足。看似个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花花世界，鸳鸯蝴蝶在人间一世 上青天，不如温柔童烦忧，愁到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明朝清风似飘流，有来只为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爱情两个字好辛苦，是要问一个明白，还是要装作至少难知足，看似个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花花世界鸳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港台节目《铿锵集》721垂住真相，编导蔡玉玲因为采访查测车牌资料，被裁定两项作出虚假陈述罪名成立，判罚款6000元。十几名港台节目顾问团的成员发表声明，要求港台必须捍卫传媒追寻真相的权力，承诺不会下架相关节目，又要求管理层需要承担蔡玉玲相关法律费用。声明指，今次法庭判决未有衡量公众知情权和新闻自由重要性，政府对于目前制度缺陷视若无睹，更加刻意收窄传媒查察的空间，刻意扼杀公众得知真相的权利，同埋打压传媒监察权贵的职能。新闻行政人员协会关注法庭今次对蔡玉玲的裁决，应记者通过查察等的方式，就涉及公众利益的社会事件正当调查报道，追求真相和监察公营机构同埋政府部门工作，是维护香港整体和市民大众利益。協會認為當局應該採取措施維護新聞採訪自由，完善所有政府部門的登記查冊安排，而不是就新聞採訪設置限制和阻礙和障礙。華大基因呈報30宗初步陽性個案，當局認為不尋常。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去到華大基因大埔化驗所調查之後顯示，之後表示相信實驗室出現標本交叉感染，令到病毒在量高的樣本檢測過程中有機會意外污染同一批其他樣本，導致有假陽性個案。袁國勇表示，有可能是實驗室提煉病毒的時候產生的泡沫溢出樣本瓶出面，令到病毒污染化驗人員的手套、安全櫃和吸取樣本的機器等。他說實驗室將工作紙放在安全櫃裡面，以及會重用盛載樣本的膠容器等，亦都有可能導致樣本交叉污染。他已經要求實驗室改善工作流程，包括每次化驗之後要更換手套，以及不能夠重複使用盛載樣本的膠容器等。警方昨日在觀塘拘捕一名13歲男童，懷疑在網上誘使三名女童拍攝裸照和影片，涉嫌觸犯相關的罪名。案中三名受害女童年龄介乎9岁至12岁，曾经向被捕男童发放一共50张照片或者影片。警方早前获受害人的报案，表示去年12月至今年3月期间，分别在一个线上 分別是一個網上遊戲接觸到疑犯，對方利用不同的借口，包括向女童提供遊戲裡面的武器或者裝備，誘使他們拍攝裸露照片或者影片再轉發給他。當疑犯收到照片或者影片之後，就要挟受害人會公開照片，索取更多裸照。警方表示，初步調查發現男童未有轉載或者出售有關裸照，他和受害人在現實世界互不相識，因為遊戲玩家的身份認識。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4,086點，跌5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174點，升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出價，港元7.759，日元108.13，瑞士法郎0.919，加元1.25，人民幣6.492，英磅對美元1.385，歐元對美元1.201，澳元對美元0.773，新西蘭元對美元0.717。倫敦金每盎司賣入價係1,781.24美元，賣出價係1,781.74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展望星期六日间炎热，下周初至中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无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2021年完善选举制度综合修订条例草案啦，直选方面咧得翻20席，民主党主席罗建熙， 竞争其实就会细咗好多，对佢嚟讲个位移攞咗，市民去揾啲原问责系困难咗。 自由党党魁钟国芬， 我唔认同呢样，点解无啦啦要你问责？系咪？除非你就我选你入去就要搞嘢，搞得唔够，做得唔够爆，唔够火，咁啊要你问责。 星期六朝早8-9，陈亮君、高福慧，星期六问责。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五岁女童被虐致死案引起社会反思，现有的制度是否能够有效保护儿童，而在通报机制和改善体罚文化等方面又怎样可以做得更好呢？今个星期的香港家书，请来香港儿童权利委员会主席雷张振佳分享一下他的睇法。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9点， 星星关注 香港家书。 在这个熙来洋王面积只有1,000多平方公里的小岛上面，满载住我和你的故事。 我早几日啊，见到阿陈师奶啊，买嘢都过去那边买啊，仲系同我老死，有冇搞错啊？ 唔系咁冇道义啊嘛？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单元二，减价大作战。 星期六晚上9至10，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杜琪峰导演曾经在一个访问里面被主持人问到现在还会不会拍警匪片，他回答说创作人可以由另一个角度去到切入，不需要直接触及大众抗拒的部分。陈浩基的《气球人》早在访问之前已经出版，但是就跟赌 Sir 的想法不谋而合。 一般推理小说大多以警察或者侦探作为主角，用英雄人物的视角出发来破案，但气球人不单只以一个杀人犯来做主角，这个杀人犯甚至没有苦衷，他做杀手这一行纯粹是为了钱。更加令人发指的是，他为了测试超能力会捉流浪猫狗来练习杀死他们。这个这样的恶人真的可以做主角吗？由此就引申出对善恶的探讨。在其中一章 Sherry Talk 入面，气球人和追捕了他多年的葛警官再度交手， 不过今次郭警官被同僚陷害，成为洗黑钱和杀警的代罪羔羊。气球人运用异能和诡计屠杀了上百个和黑道勾结的警员，并救出了正直的郭警官。 郭警官事后内心交战，一个为了金钱而杀人的恶魔，自己在件大屠杀事件之后竟然没办法责备他的残暴，但是打着正义旗号和自己共事了很多年的同僚，原来就比气球人邪恶一百倍都不止。在善恶颠倒诸行无常的世界，气球人这个反派角色成功这样颠覆传统，成为了主角。就好像推理小说虽然在香港有些发育不良，但是陈浩基就有办法先在台湾闯出名堂，之后才回流到香港。这一点都呼应了赌 Sir 在访问里面对创作人的寄语，只有自己放弃不做，这样才是真正的投降。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气球人》，作者陈浩基，由奇幻基地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欢迎大家回来，我们今天星期四晚的广东广西，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跨性别人士的挑战。直播室有我黄宗宪医生和我们的嘉宾谢浩林 Henry。 Henry 是一位跨性别的人士，是一位女跨男的跨性别人士。刚才在我们新闻之前，我们都讲过很多Henry 在香港其实遇到的一些困难，还有一些你觉得都可能是一些歧视的一些情况。我知道其实 Henry 呢都在这个界别里面呢都很多人认识你，还有很活跃，还有我知道你都搞很多一些是不是所谓的平权的运动啊，咁样 系啊，即系即系成立咗一个组织咁样，其实都系成立咗嗰几个月嘅啫。 嗯， 就是、因为本身即系我系即系无意间行进呢个运动咧，因为自己身份证嘅问题就、所以走咗去打官司。咁啊，即系因为打官司嗰个路程咧，真系好长啊，成日都等好耐，即系咁点样令自己分心咧？咁去做啲活动咁样咯，即系顺便增下值咁样咯。咁啊。即系一路做落去咧，就即系发觉其实咧，即系因为香港太多法例系牵涉到性别啊，即系可能讲紧几千条法例，即系如果你即系冇可能系纯粹系靠用一啲individual 出嚟，即系一个一个咁样，好似我咁做司法复核，即系真系唔知做几多年先做完，其实系冇可能嘅，即系所以就變咗就係想去成立一個組織，即係可能係多管齊下咁樣去即係推進呢個運動咁樣咯。而且我都發現，即係喺香港咧嗰、那個即係 LGBT 嗰個公民社會入面咧，係缺乏一啲即係可能具有法律知識或者即係對政策熟悉嘅一啲組織。即係呢啲其實喺外國係好常見嘅，即係英國、歐洲都唔使講啦，即係佢哋係好成熟嘅，即係你見成日都見到佢哋喺即係可能講緊喺歐洲人權法院嗰啲咧，佢哋成日都有份係一齊去推動呢啲即係呢啲司法複核案件嘅，或者你近近地講台灣，即係佢哋同婚嗰、那個司法複核咧，咁其實後面嗰個推手咧都係可能講台灣伴侶民，即係佢哋都係好即係對呢啲平權啊人權法係非常之熟悉，即係日本啱啱過咗其實都係嘅，但係香港係完全係冇呢啲組織咯，所以就即係我嗰陣時就諗，咁不如即係我去即係創立一個組織，可能即係當一個實驗模式咁樣去做啦，咁而且我而家都係即係喺香港大學度讀緊呢個人權法嘅碩士啦，即係所以即係讀完呢啲即係案件之後咧，咁啊希望遲啲可以用喺香港嘅運動咁樣。 嗯，咁其實即係你講平權啦，咁有冇啲實質嘅嘢係 即系你而家做紧嘅咧，系即系行紧呢条路。 依家我哋系即系我哋个组织咧，就系嗰个最重要嘅一样嘢咧，就系喺香港争取一个冇手术条件嘅性别承认法。 嗯， 咁啊，因为即系 所以我哋叫Gender Recognition Act， 系即系我本人就经历过啦，喺英国咁啊，经历过佢呢个性别承认法嘅2004年版啦，就系即系我喺英国已经得到一张所谓嘅性别承认证书啦。咁攞住嗰张证书咧，咁啊，其实我喺英国所有嘅有关性别嘅法律上面咧，我都会被全盘被承认为系男性。咁如果喺香港咧，即系有呢个法例嘅话咧，咁即系跨性别者就唔会跌入呢啲法律嘅灰色地带度，咁佢哋就可以好安心咁，即系唔需要再担心自己系无端端今日即系喺呢个范畴，譬如我结婚嗰度就系被承认为佢嘅后天性别，但之后佢可能佢想去领养一个小朋友，突然又唔承认佢嗰个后天性别咁样，咁即系你系需要有呢个法例，咁呢个就系我哋主要做嘅嘢。咁另外即系我哋都会继续争取反歧视法啊，或者即系我哋做好多将一啲法律知识将佢令到佢更加大众化咁样，即系因为香港系嗰个公民社会系好需要。将呢啲知识系令到佢令大家更容易吸收，因为系冇可能靠我或者一啲元素人几个人咁样做，系需要系大家，因为呢个人权法咧系有关大家噶嘛，所以大家都需要去具备呢个知识，先可以一齐将呢个运动系更上一步咁推上去。 嗯，我哋头先讲过话结婚呢样嘢啦，咁其实你有冇遇过，即系你都认识好多跨性别人士，咁有冇一啲跨性别人士真系即系喺香港会或者行结婚呢条路咧？ 有啊，其实系即系有好多跨性别人士，即系我识啦，系即系都系喺柜入面，系可能系即系佢跨完之后先结婚，或者佢结咗婚先做呢个跨性别嘅程序都有嘅，咁其实都系有好多法律嘅问题，所以即系跨性别同结婚系两样嘢嚟嘅，但系就因为香港系唔容许同性婚姻啦，咁即系变咗即系你跨性别人士，咁你即系譬如一个男跨女嘅人，咁佢本身系同一个女性结婚啦，咁之后佢做咗性别转换之后，咁佢呢个系咪嗰个婚姻系咪无效呢？其实呢啲问题我哋都系唔知道嘅，喺香港喺英国咧，嗰个性别承认法咧就系、是如果你一个跨性别者咧，你要去即系你结咗婚先，然后你先去做性别转换咧，你系需要得到你嗰个伴侣去同意，你先可以去做嘅。如果佢唔同意咧，你就系唔可以得到呢、這个性别承认嗰张证书嘅。所以其实系有呢个问题存在，因为你系。你一個人嗰個性別認同係同其他人無關噶嘛？其實如果你係牽涉咗你係要得到你個伴侶同意，你先可以去做呢樣嘢。佢唔同意，你就做唔到嘅話，其實係你係有犯咗國際法呢個問題。所以我頭先不斷講英國點樣好，比香港好，但其實英國本身嗰個做法都係有問題。 嗯，都幾複雜喎。其實英國呢個性別認同法咧係幾時開始嘅？ 呢、這個性別認同法係2004年版，其實佢哋講緊係要更新嘅，但係係因為一啲因為一啲政治嘅原因啦。咁啊，呢個約翰遜嘅政府咧就佢上屆政府咧就其實都流曬風出嚟，其實我話我哋會推噶啦。點知咧就係換咗政府之後咧，就突然咧就收翻呢個草案咁樣，就係、是、一啲真係好政治嘅嘢咁嘅即係都係英國嘅一啲即係對跨性別者人權嘅一啲挑戰咯。 嗯，但係即係以你所知咧，而家即係如果譬如要你選擇一個地方去居住。咁呢個地方係即係係冇乜對呢一方面，譬如跨性別人士嘅歧視啊，你會選擇即係邊個地方？ 如果講法例上保障最好咧，即係都係講緊可能講緊歐洲嘅一啲國家，或者可能南美嘅一啲國家，即係可能講緊愛爾蘭啊，或者馬耳他啊，或者 阿根廷咁樣嘅。咁啊，因為佢哋呢啲即係性別承認法上面咧，佢哋係最進步嘅。佢哋係已經根據即係可能 WHO 或者世衛嘅一啲指引，佢哋係已經將嗰個政策咧同嗰個醫療程序脱咗勾㗎啦。即係係對跨性別者嚟講咧，呢個係最符合人權嘅一個做法。咁同埋佢哋都有啲即係好完善嘅反歧視制度喺入面啦。但係作為我即係我個人嚟講咧，即係因為本身咧，其實因為喺我呢單案件之前咧，其實香港已經有第一宗嘅最出名嘅案件咧，叫做 W 小姐案，咁都系关于跨性别者嗰个性别嘅，就系讲一个做晒所有全套手术嘅一个跨性别女人啦。咁啊，佢嗰阵时身份证都改咗做女噶啦，但系咧佢想同佢当时嘅男朋友结婚咧，都结唔到婚。咁佢最尾做咗司法复核，咁佢成功赢咗呢个官司啦。咁佢就可以同佢个男朋友进行呢个异性嘅婚姻啦。咁 系啦，即系你话一个案件就系最后，即系香港系成功咗嘅， 系咁 可以同一个男性，即系一个好似一个异性恋咁样结婚。 系啦，咁因为呢、這个咁作为我嚟讲咧，咁因为其实嗰阵时嗰个案件咧，嗰、那个法庭咧系讲咗，其实系政府系应该要立呢个性别承认法嘅，所以政府系冇立呢个性别承认法咧，其实系有好多联合国嘅一啲国际法嘅一啲 review 系讲过，其实香港系需要呢样嘢，所以其实系犯紧国际法嗰个咧，其实系政府嚟嘅，所以呢、這个、我换唔到身份证嗰个问题，其实系政府嘅问题，唔系我嘅问题。所以我打官司咧都系我帮政府将佢本身应该做嘅事，所以我个人嚟讲咧，就即系点解因为政府嘅问题咧，令到我去无端端要去离开香港，其实系唔合理嘅呢样嘢。所以我咧就算出面爱尔兰啊或者马耳他嗰啲政策系再好咧，其实我都系唔会离开，我一定会喺香港继续争取到我个身份为止。 不过你头先都讲咧，其实喺英国嘅性别认同法咧都有唔少问题的，即系譬如你话结咗婚之后先至去做一个即系性别重置手术啊咁样，咁你系又要去揾对方嘅同意咁样。不过你讲起呢样嘢，我自己即系都好深刻印象咧，我自己都遇過一啲個案咧，就係、是有即係、就是、一男女結咗婚啦之後啦，咁其實其中一方即係、就是、我遇過一個個案，就是、一個男方啦，咁佢其實一路都即係、就是、大概都知道嚇自己其實都想做女性嘅咁樣，咁但係一路都壓抑住啊。咁直至結咗婚之後啦，咁佢就一路啲行為咧，其實都隱瞞唔到噶嘛。即係佢都會喺佢太太面前都會即係表現到佢真正嘅佢自己啦。即係譬如佢會想即係打扮得像一個女性啊，或者係即係佢嘅可能衣着上啊咁樣，亦都會著一啲女性嘅衣物咁樣。咁最後即係導致就係、是、即係太太就好唔鍾意啦呢啲，咁亦都覺得好古怪啦。咁最嬲尾就即係分手收场囉，即係离婚收场。咁都几唔开心㗎喎。因为即係讲緊喺成个过程里面，就係好长时间啦，超过十年啦二十年啦，喺一个咁嘅关系里面。但係原来即係其中一方其实都一路隐瞒住原来自己有个即係性别认同嘅问题嘅。咁最后就即係好唔开心。咁但係呢，我面对呢个个案嘅时候呢，我自己去睇翻啊，佢会唔会好唔开心咧？因为离婚，咁最后尾咧又好似冇喎，因为咧嗰、那个男士咧有少少觉得好似即系释放咗自己，即系自己好似做翻自己咁样， 做翻自己，但系佢老婆又接受到。 唔係佢離分開咗啦，即係最後尾其實都接受唔到就分開咗。但係即係通常離婚係好大件事啦，即係好多人都會有情緒好大困擾咁樣。咁但係即係對呢一對嘅夫婦嚟講咧，似乎佢哋就好似係喺嗰個壓力裏邊釋放咗出嚟咯。係啊，咁 我知道就有啲好即係我都聽過，即係類似呢啲因為其中一方去咗轉換性別，然後離婚嘅案件，我都聽過有一啲係開心繼續一齊嘅案件，係即係個老即本身係一個男跨女嘅跨性別人士啦，咁佢係結咗婚，生埋就一個係所謂嘅，即係大家 外人，即係香港嘅傳統價值裏面係一個好圓滿嘅家庭。 圓滿家庭 係。跟住之後，佢就去咗做性別過渡啦。咁啊，佢老婆咧就係好支持佢，係呢啲係即係係非常之罕見嘅喺香港，都不過都有，不過就係、是。都大家可能見唔到，就係、是、一個即係跨性別父母呢個議題，其實喺香港係完全未被發掘嘅，因為香港即係普遍嚟講，特別係上一代咧，即係可能即係佢哋唔中意，即係話我要出嚟爭取啲乜嘢，可能唔係佢哋嘅風格，即係可能大家都係即係收埋，可能哦係我自己嘅家事，係一啲私事咁樣。 嗯，咁。其实你刚才讲这个即是例子啦，我想个太太都需要很长时间才可以接受到。 是他就接受了，即是他周围找方法，跟住他我看他即是 update 就说他太太现在去了读社工，他要读这些即是性别多元的课程，就是因为他要自救，然后他又想帮埋其他人咁样。即係呢啲係一啲即係好開心嘅例子啦，但係真係就唔真係唔代表所有人啦。 其實真係幾複雜嘅，即係譬如一對夫婦結咗婚之後，咁其中一位做咗跨性別嘅即係重置手術啦，咁究竟個婚姻係咪即係係咪冇效咧？係嘛？ 如果係即係如果佢哋係靈魂嘅伴侶，佢哋想繼續嘅，然後嗰個國家咧都係容許同性婚姻嘅，咁咪皆大歡喜咯。但係如果係即係你嗰個國家係淨係俾異性婚姻，唔俾同性婚姻嘅，咁即係變咗跨性別者又係即係或者跨性別者佢根本係其實都有一個問題，佢想用某個性別嚟進入一個婚姻，所以就係、是、都係係性別承認係有隨後嘅問題咁樣。 系啦，我哋今晚都倾咗好多关于即系跨性别人士嘅一啲喺社会嘅问题啦，同埋即系喺平权方面而家香港嘅一个情况啦。咁今日好多谢我哋嘅嘉宾啊，谢浩林 Henry 啦，咁佢系一位女跨男嘅跨性别人士，亦都系即系香港跨性别平权协会创办人同埋主席。咁好多谢你今日嚟到我哋呢度，同我哋即系做咗咁多即系好多关于你自己经验嘅一啲分享，咁我哋就预计下听日嘅节目啦。咁我哋听晚咧嘅广东广西咧，我哋有梁敬国、周子恩同埋戴宗沛教授，咁就讲嘅题目系香港教育史初谈。咁同埋我哋即系十二点钟嘅新闻之后，我哋有张伟基嘅那些年啦。咁大家都继续留喺我哋呢个台嗰度啦，继续收听啦。咁我哋最后咧都会听一首歌，就系莫文蔚嘅《外面的世界》。再见，拜拜。 夕阳西沉的时候。